大城市的夜晚，你让我燃烧，这里没有梦想，却让人永远向往。听这首歌好像回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沉醉在重金属的那个摇滚氛围里，理想不断膨胀，荷尔蒙泛滥在每个夜晚。蝎子来自德国，但是他们并不唱德语，而是英语。这为他们走出国门，叱咤欧美乐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实蝎子乐队还有一个来自美国的乐手，就是鼓手，1995年入队，当时乐队正在美国录制新专辑，因为原来的鼓手赫曼突然离队，乐队只好另找他人，正好碰到了詹姆斯·康塔特，后来通过 AC/DC 的经纪人牵线，乐队就正式邀请他加入，成为蝎子的一员。建造这所房子出自蝎子乐队2015年推出的第18张录音室专辑《回到永远》，这是蝎子乐队重组之后推出的第一张正式专辑。2010年乐队通过官网宣布解散，人们以为他们就此成为历史，没想到他们将悬念雪藏了五年。2015年2月蝎子乐队奇迹般的回归了，那一年正好是乐队成立50周年，他们第一次来到中国，在镇江献上了中国首秀。我当时还在现场做了音乐节的直播，印象很深。蝎子乐队也有翻唱，接下来的这首《皇宫》就是为了纪念已经去世的好朋友彩虹乐队的主唱罗尼·詹姆斯·迪欧推出的翻唱单曲。 Began to ring, meant the time had come for one to go to the temple of the king. And there in the middle of the circle he stands, searching, seeking. With just one touch of his trembling hand, the answer will be found. And daylight waits while the old man sings, Heaven, help me. And then like the rush of a thousand wings,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这是全中国都在听的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我是 DJ 董鹏，今儿给你带来一期蝎子乐队的特别节目。关于蝎子乐队，中国的摇滚乐迷是非常熟悉和喜爱。1965年，他们在德国汉诺威组建，成军超过50年，是当之无愧的重金属班霸。我查了一下，乐队成员平均年龄超过60岁，主唱克劳斯和吉他手鲁多夫已经70岁了。对于年轻一点的听众，应该算是爷爷辈了吧。我看过一些评价，有人说克劳斯是唯一比肩皇后乐队主唱的摇滚主唱，要我说克劳斯更伟大，70岁的高龄依然活跃在舞台，而且唱歌从来不降调，嗓音依旧通透高亢。可以这么讲，克劳斯是蝎子乐队的定海神针，只要他还在，蝎子的神髓就不会流失。来听这首《追随你的心》。 Have you ever climbed a mountain? Have you ever crossed the sea? Take a look around the corner and listen to your heartbeat. Have you ever touched a rainbow? Take a ride on a Ferris wheel. It takes one step to start a journey. It's up to you.You gotta follow your heart. This is 刚才说了，克劳斯是乐队的主唱，也是绝对的核心。有件事儿却不得不提，在80年代初，他因为声带出问题，曾经有过离队的打算。因为他不想阻碍乐队的发展。当时蝎子乐队如日中天，其他成员不想失去这位优秀的主唱，最终说服他留下来。幸运的是，在经过两次手术之后，他的嗓音恢复了，比之前更受欢迎，变得高亢华丽，这也导致乐队之后的风格更主流。那些大金曲基本上都是克劳斯变声后的作品，对于蝎子乐队也算是因祸得福。下一首歌就是蝎子乐队的抒情金曲《你和我》。 Because of you, babe, I lose control. When you look at me like this, there's something in your eyes that is saying tonight, I'm not a child anymore. Love has opened the door to a new, exciting life. I lose control.To you, babe, I lose control. Don't look at me like this. There's something in your eyes. Is this love at first sight? You're like a flower that grows. Love just wants you to know all the secrets of life. It's all written.Heaven dream to find our love, the place where we can hide away. You and I, we're just made to love each other now, forever and a day. We're just made to love each other now.

这是来自蝎子乐队的《与月光共舞》，跟你分享的是2013年雅典不插电音乐会的现场版本。不插电作为一种完全摒弃电声的音乐形式，在摇滚乐史上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蝎子乐队的这场不插电也成了一场经典的摇滚演出，甚至可以比肩涅槃乐队的纽约不插电。今天的节目是为蝎子乐队下个月在中国的巡演做预热，我特别挑选了一些雅典不插电现场的几首歌，在这一节集中播放给你。广播里的演唱会也是我们节目的常态之一，这是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我是 DJ 董鹏，带你听蝎子乐队。下一首歌《爱是答案》。 All of my life I asked what I have to try To get out of the darkness Into the light The world is a mess Money Our soul and leaves us alone. I want to know. 他说爱是一切的答案，但是你我不再相见，这样的歌很伤感。不过呢，歌词的最后一句，或许我们终将再见，又带来一点希望。可能有朋友已经发现，唱歌的并不是克劳斯，没错，是吉他手鲁多夫，他是蝎子乐队的元老，跟克劳斯同龄。据说在雅典不插电音乐会时，克劳斯费了很大功夫才说服鲁多夫独唱一首，老爷子难得的单独亮嗓，让人印象深刻。继续带来的是摇滚如风，同样是蝎子乐队的现场必唱曲目。这首歌的版本特别多，每一版都不太一样。雅典不插电音乐会的版本是由克劳斯和鲁多夫共同演唱，堪称经典中的经典。 She's hungry, she needs starts to shout. Desire is coming, it breaks out loud. Lost is in cages, till storm breaks loose. Just have to make it with someone I choose. The night is calling, I have to go. The boy is hungry, he runs the show. He's licking his lips, he's ready to win. On a hunting nightfall, love is a sin. Here I am, rock you like a hurricane. Oh, let me hear you at this time. Here I am, rock you like a hurricane. Here I am, rock you like a hurricane. Here I am, here I am, rock you like a hurricane. Rock you like a hurricane.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Fight for it, fight for it，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这是董鹏带来的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蝎子乐队的专题特别节目。关于蝎子乐队有太长的历史，有太多的单曲和唱片，有太多的世界级大奖，他们是全世界最伟大的三大摇滚乐团之一。滚石杂志评价他们是重金属英雄。我看到很多文案介绍的都罗列了蝎子乐队的战绩，过往荣耀的履历被扒得很详尽。我把蝎子乐队最成功最知名的两首歌放在今天最后这个段落。第一首是风云变幻，在11个国家的音乐榜上曾经获得冠军，是当年最成功的单曲。 And down to Gorky Park, listening to the wind of change. An August summer night, soldiers passing by, listening to the wind of change. 要说蝎子乐队最成功的单曲，除了《风云变幻》，当属《我依然爱你》。在2015年镇江音乐节，这首歌作为压轴的曲目，引发了全场大合唱。下个月，蝎子乐队的全球巡演《中国站》将在北京和上海两座城市相继举行。相信乐队依然会不降调，哎，这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唱完这首经典的《我依然爱你》，现场依旧会响起大合唱。2018年最值得期待的朝圣之旅，咱们可以现场约一下。我是周末值班的主持人董鹏，在微博上可以找到我。明天是新一期《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的揭榜日，欢迎您到时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